你好，我是刘超。从今天开始，我将和你一起探讨 Java 虚拟机的性能调优。JVM 算是面试中的高频问题了。通常情况下，总会有人问到，请你讲解下 JVM 的内存模型， JVM 的性能调优做过吗？为什么 JVM 在 Java 中如此重要？首先，你应该知道，运行一个 Java 应用程序，我们必须要先安装 GDK 或者 GRE 包。这是因为 Java 应用在编译后会变成字节码，然后通过字节码运行在 JVM 中，而 JVM 是 GRE 的核心组成部分。 JVM 不仅承担了 Java 字节码的分析和执行，同时也内置了自动内存分配管理机制。这个机制可以大大降低手动分配回收机制可能带来的内存泄露和内存溢出风险，使 Java 开发人员不需要关注每个对象的内存分配以及回收，从而更专注于业务本身。这个机制的好处有很多，但实则是把双刃剑。该机制在提升 Java 开发效率的同时，也容易使 Java 开发人员过度依赖于自动化，弱化对内存的管理能力。这样系统就很容易发生 JVM 的堆内存异常、垃圾回收的方式不合适以及 GC 次数过于频繁等问题，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到应用服务的性能。因此，要进行 JVM 层面的调优，就需要深入了解 JVM 内存分配和回收原理，这样在遇到问题时，我们才能通过日志分析快速地定位问题，也能在系统遇到性能瓶颈时，通过分析 JVM 调优来优化系统性能。这也是整个模块4的重点内容，今天我们就从 JVM 的内存模型学起，为后续的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先通过一张 JVM 内存模型图来熟悉下其具体设计。在 Java 中， JVM 内存模型主要分为堆、程序计数器、方法区、虚拟基站和本地方法站。 JVM 的五个分区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一一分析。第一个，堆。堆是 JVM 内存中最大的一块内存空间，该内存被所有线程共享，几乎所有对象和数组都被分配到了堆内存中。堆被划分为新生代和老年代，新生代又被进一步划分为 Eden 和 Survivor 区，最后 Survivor 由 From Survivor 和 To Survivor 组成。在 Java 6版本中，永久代在非堆内存区，到了 Java 7版本，永久代的静态变量和运行时常量值被合并到了堆中，而到了 Java 8，永久代被原空间取代了。原空间存储静态变量和运行时常量值与 Java 7的永久代一样，都移到了堆中。文稿中有结构图，你可以去看一下。第二个，程序计数器。程序计数器是一块很小的内存空间，主要用来记录各个线程执行的字节码的地址，例如分支、循环、跳转、异常、线程恢复等都依赖于计数器。由于 Java 是多线程语言，当执行的线程数量超过 CPU 数量时，线程之间会根据时间片轮询争夺 CPU 资源。如果一个线程的时间片用完了，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这个线程的 CPU 资源被提前抢夺，那么这个退出的线程就需要单独的一个程序计数器来记录下一条运行的指令。第三个，方法区。很多开发者都习惯将方法区称为永久代，其实这两者并不是等价的。Hotspot 虚拟机使用永久代来实现方法区，但在其他虚拟机中，例如 Oracle 和 G-Rocket， IBM 的 G9 就不存在永久代一说，因此方法区只是 JVM 中规范的一部分。可以说，在 Hotspot 虚拟机中，设计人员使用了永久代来实现了 JVM 规范的方法区。方法区主要是用来存放已被虚拟机加载的类相关信息，包括类信息、运行时常量值、字符串常量值。类信息又包括了类的版本、字段、方法、接口和父类等信息。 JVM 在执行某个类的时候必须经过加载、连接、初始化，而连接又包括验证、准备、解析三个阶段。在加载类的时候， JVM 会先加载 class 文件，而在 class 文件中，除了有类的版本、字段、方法和接口等描述信息外，还有一项信息是常量值，用于存放编译期间生成的各种字面量和符号引用。字面量包括字符串、基本类型的常量，符号引用则包括类和方法的权限定名、字段的名称和描述符，以及方法的名称和描述符。而当类加载到内存中后， GVM 就会将 class 文件常量池中的内容存放到运行时的常量池中。在解析阶段， GVM 会把符号引用替换为直接引用。例如类中的一个字符串常量在 class 文件中时存放在 class 文件常量池中的。在 GVM 加载完类之后， GVM 会将这个字符串常量放到运行时常量池中，并在解析阶段指定该字符串对象的索引值。运行时常量池是全局共享的，多个类共用一个运行时常量池。 class 文件中常量池多个相同的字符串在运行时常量池只会存在一份。方法区与堆空间类似，也是一个共享内存区，所以方法区是线程共享的。假如两个线程都试图访问方法区中的同一个类信息，而这个类还没有装入 GVM， 那么此时就只允许一个线程去加载它，另一个线程必须等待。在 Hotspot 虚拟机 Java 7版本中，已经将永久带的静态变量和运行时常量池转移到了堆中，其余部分则存储在 GVM 的非堆内存中。而 Java 8版本已经将方法区中实现的永久带去掉了，并用原空间代替了之前的永久带，并且原空间的存储位置是本地内存。之前永久带的类的原数据存储在了原空间，永久带的静态变量以及运行时常量池则跟 Java 7一样转移到了堆中。那你可能又有疑问了， Java 8为什么使用原空间替代永久带？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第一个，移除永久带是为了融合 Hopspot GVM 与 GRocket VM 而做出的努力，因为 GRocket 没有永久带，所以不需要配置永久带。第二个，永久带内存经常不够用或发生内存溢出，爆出文稿中显示的异常，这是因为在 GDK 1.7 版本中指定的 POM 专案区大小为8兆，由于 POM 专案中类的原数据信息在每次 4GC 的时候都可能被收集，回收率都偏低，成绩很难令人满意。还有为 POM 专案分配多大的空间很难确定， POM size 的大小依赖于很多因素，比如 GVM 加载的 class 总数、常量池的大小和方法的大小等。第四个，虚拟基站。 Java 虚拟基站是线程私有的内存空间，它和 Java 线程一起创建，当创建一个线程时会在虚拟基站中申请一个站帧，用来保存方法的局部变量、操作数站、动态链接方法和返回地址等信息，并参与方法的调用和返回。每一个方法的调用都伴随着站帧的入站操作，方法的返回则是站帧的出站操作。第五个，本地方法站。本地方法站跟 Java 虚拟基站的功能类似， Java 虚拟基站用于管理 Java 函数的调用，而本地方法站则用于管理本地方法的调用，但本地方法并不是用 Java 实现的，而是由 C 语言实现的。看到这里，相信你对 GVM 内存模型已经有个充分的了解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下代码和对象是如何分配存储的， Java 代码又是如何在 GVM 中运行的。请向下滑动文稿查看代码。当我们通过 Java 运行以上代码时， GVM 的整个处理过程如下。第一步， GVM 向操作系统申请内存。 GVM 第一步就是通过配置参数或者默认配置参数向操作系统申请内存空间，根据内存大小找到具体的内存分配表，然后把内存段的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分配给 GVM， 接下来 GVM 就进行内部分配。第二步， GVM 获得内存空间后会根据配置参数分配堆、站以及方法区的内存大小。第三步， class 文件加载、验证、解析以及准备。这个准备阶段会为类的静态变量分配内存，初始化为系统的初始值。第四步，完成上一个步骤后将会进行最后一个初始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GVM 首先会执行构造器 CleanIt 方法，编译器会在.java 文件被编译成.class 文件时收集所有类的初始化代码，包括静态变量赋值语句、静态代码块、静态方法，收集在一起成为 CleanIt 方法。第五步，执行方法，启动 main 线程，执行 main 方法，开始执行第一行代码。此时堆内存中会创建一个 student 做对象，对象引用 student 就存放在站中。最后一步，此时再次创建一个 GVM case 对象，调用 cHello 非静态方法， cHello 方法属于对象 GVM case， 此时 cHello 方法入站，并通过站中的 student 引用调用堆中的 student 对象， 之后调用静态方法 print。 print 静态方法属于 GVM keys 类，是从静态方法中获取之后放入到栈中，也是通过 student 引用调用堆中的 student 对象。了解完实际代码在 GVM 中分配的内存空间以及运行原理，相信你会更加清楚内存模型中各个区域的职责分工。今天这讲的总结很简单，就是深入学习了最基础的内存模型设计，了解其各个分区的作用及实现原理。我再延伸一点内容，如今 GVM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 Java 开发人员投入到对象生命周期的管理精力。在使用对象的时候， GVM 会自动分配内存给对象，在不使用的时候，垃圾回收器会自动回收对象，释放占用的内存。但在某些情况下，正常的生命周期不是最优的选择，有些对象按照 GVM 默认的方式创建成本会很高。比如我在第03讲讲到的 Strint 对象，在特定的场景使用 Strint Inter 可以很大程度的节约内存成本。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引用类型改变一个对象的正常生命周期，从而提高 GVM 的回收效率，这也是 GVM 性能调优的一种方式。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这讲我只提到了堆内存中对象分配内存空间的过程，那如果有一个类中定义了 string A 等于 B 和 string C 等于 new string B， 请问这两个对象会分别创建在 GVM 内存模型中的哪块区域呢？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